真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已经去到三月的最后一日了噃， 嗯， 听日四月一啦，啱啊， 系 啊，哇，咁快啊，真系好快复活节假添啦， 嗯，其实啲细路放紧复活节假噶咯，已经 系啊， 系嘛， 今个礼拜已经开始放， 我两个细路都放，哦，佢哋翻埋紧，唔系要放紧啊， 放紧应 该，系啊，呢个星期开始放噶， 因为如果大人嘅话就放五日，就礼拜五开始放， 嗯， 系啦，咁所以小朋友应该早少少嘅， 系啦，因为连埋清明噶嘛， 系啊， 其实咧又系即系。如果不是有個疫情咧，呢啲時候啊， 又飛咗啦， 咩攞兩日假又唔知道放九日咁樣嗰啲咧，即係嗰種咧，咁應該大部分人都應該唔係香港。 即係聽日係紅日嚟㗎， 唔係禮拜五後日。後日先係紅日， 係啊，所以我咪就係話咯，即係原來咧，你知而家叫做疫情好啲啦，即係叫做單位數字啦，每一日都咁。咁咧，我頭先嚟嗰陣咧都勁塞車啊，即係我已經見到咧個而家啲人其實即係忍唔住出翻曬嚟玩啊 ，vacation 啊， 係啊，就算冇得去旅行咧，都真係按耐不住咧，係要出街蒲下先開落 㗎。仲要咧，即係我成日都話㗎，我成日出嚟嘅時候咧，會經過大學站有間酒店㗎嘛。 嗯， 即系好似唔使钱咁样，跟住永远着咗至少八成灯嘅， 嗯， 即系证明系好多人去 book 嗰间酒店去住咯。 你唔会 book 到噶啦，而家即系前一轮咧，即系其实我旧年嘅九月都 book 过一次噶嘛。咁嗰阵咧系又大特价，又呢样嗰样咁样， 同埋 因为佢想你去啊嘛， 嗰阵未咁兴，嗰啲人未习惯 staycation， 系啦，同埋都惊咯，可能都，但系而家啲人咧即系咪豁出去咧，所以你发觉系啦，你发觉咧，首先第一啲优惠真系极少咯，而家反而好似即系好似等于。冇優惠咁樣啦， 我都話啦，我復活節嘅睇過啦，都好貴下喎， 係啊，貴啊， 係啊， 咁第二咧，亦都唔會 book 到啦， 係，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唉，都係無謂。 喂，但係我開始唔係好明白呢個世界嘅經濟循環啊， 嗯， 就以前放假咧，就係你去佢外國嗰間鋪俾錢佢，然後人哋外國嘅人就嚟香港俾錢，係我哋啦，咁就叫做個經濟循環啦。咁而家大家冇得出去咧，其實自己俾翻錢自己人。 系， 咁都有循环噶，呢系咪就叫内循环？ 呢啲就叫内需啦，即系突然间咧，里边个需求都好大，但系你硬系觉得咧，即系呢个地方我土生土长，生于斯长于斯， 系啊，咁你对我哋应该好啲啊？ 唔系，同埋你明明个屋企有得翻嚟瞓噶嘛，咁点解你要俾即系嗰一千几百咧，或者二千蚊咧去瞓酒店啊？ 系就系因为 冇需要啊嘛，你会觉得 气氛唔同嘅，系啊，气氛唔同嘅，同埋你 系冇需要，我明噶，我哋我同阿 Annie 个辈嗰个 谂法 嘅消费模式吓，就会觉得哇呢个即系等于我阿妈嗰辈，哎呀唔好搭的士啊咁样，的士贵噶，一定要搭巴士啊咁样啦。啲睇巴士话加价，佢即系佢就 火车又话嚟紧。 佢话好彩我过六十岁，即系佢哋个消费模式系，即系我过六十岁，我搭巴士两蚊系嘛？ 系啊， 所以我一定要出街。佢哋嗰个消费模式系咁样噶嘛？佢哋嘅仲有系即系如果你俾佢食呢一个自助餐咁样咧，佢一定要食到饱到咧，佢要一匀厕所出嚟再食到佢先抵。 系先抵。 我同 Andy 嗰代咧就已经唔同啦，我唔敢 少少， 系起码我哋唔会话食到个肚顶啊， 系 要去多埋厕所啊，去 再食第二 round， 第二 round 我哋一 round 已经 OK 噶。到我哋个女嗰代咧，佢直头唔食啊！ 系多谢啦，我哋唔知食自助餐要行嚟行去好烦。 我觉得系因为佢哋暂时未揾到嗰个乐趣啊，系咪啊？因为小朋友调翻转，因为我细个小朋友嘅时候，我都唔系好好食自助餐噶啫。系大个咗之后先发现，咦，多咗好多拣择咯。因为开始识揾钱嘅时候，就发现咧，如果你想食几样嘢嘅话，你喺一间餐厅里面可能会贵贵地嘅。咁但系自助餐里面，你就会觉得，咦，好似满足晒你啲需求，就算唔系满足晒都满足八成啊。所以就会有咁嘅谂。 諗法咯，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定係小朋友已經係將佢嘅娛樂或者將佢覺得快樂嘅嘢擺曬上網，所以就對佢哋嚟講，staycation 都唔係一回事咧？因為我見好多都係中年人。 staycation 系啊，好、啊哦、多都系噶，除非嗰啲情人节嗰啲， 佢哋需要一间房， 系啦、啊，情人节嗰啲 土地问题啦， 系啊， 唔系同埋 staycation 有样嘢，有个朋友讲佢哋系即系前排都仲系二人限聚令，食嘢都系两个人噶嘛，咁佢哋就 book 咗一间房。然後就會送一個自助餐，不過那個自助餐是一盒一盒俾你拎上房咁樣。 咁樣仲叫自助餐？ 係啊， 任你攞嘅嗰啲盒係。 哦，即係你隨時再 call 落去就攞上嚟。 唔係你自己落去攞嚇，即係你自己落去攞，但你可以上落架 lift 嗰度去攞好多次。 好辛苦啊！ 呢個咪就係我九月嘅時候去見過個景象咯，即係就係咧，即係嗰個搭俾你搭帶位入去幾多位嗰個位置個人咧，其實嗰度咧有一張長台咧，就擺曬無數嘅呢啲嘅餐盒，係啦，餐盒同埋工具。佢就話咧唔好意思啊，如果坐咧，其實咧就要等嗱嗰條龍，你睇下轉咗四個圈㗎啦。咁咧，但係咧，如果你想咧唔等啦嚇，唔等入座咧，咁你就攞呢啲餐。餐盒咧就入去不完咧，即系一样嘅咋。咁你攞上房食都得噶，攞几多次都得噶咁样。咁、 哦、 但系我哋都系选择死等咯。 即 系因为我哋会觉得上房， 唔系如果情侣你可能会拣上房。 冇错啦，我觉得系啦，系咯，仲 room service 添啦。咁但系即系你觉得同啲细路你硬系觉得即系嗰个环境啊？你中意我点知你今一间中意食啲咩？同埋个感觉系细路仔系中意行嚟行去啦，出出入入啦。然后跟住咧，你攞。我嘅嘢又唔有時你未必掛抉擇到啊！你嗰個 size 有限噶嘛，嗰個飯盒。 又或者你可能食完一嚿，你發現嗰嚿原來好食，你想 end 係啦。 但如果你上咗樓，你又落嚟嘅時候，你就覺得我都係個衡量完之後。 所以我個朋友話佢結果都係拎咗一 round 啫，即係實在不能夠上上落落太多次。 曾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带你斗士或上赌剑，坚持从流金。 这个疫情快啲减退，跟住大家咧就可以啊快啲做到自己中意、开心，尤其是去 station 嘅时候，唔使再喺香港啦，可以去其他地方。啱啱听过系天光前，佢系黄燕。如果有家庭的朋友，快啲想下之后复活节个计去边啦、啊，因为如果唔系咧，越嚟越冇房啊， 唔使至 book 到噶啦。你而家咁问先 book， 讲真， 好多地方都去唔到噶啦。 不过我觉得咧，其实去 station 即系冇得出埠，或者系局喺香港度消费啊，或者去边度玩咧，其实主要除咗打发时间咧，都系想自己 feel good 啫、 嗯， 即系个感觉啊，自我感觉良好呢样嘢吓。咁、我觉得又唔一定系要透过即系 station 啊，或者出街嘅喺。屋企咧，我最近都做嗰啲嘢咧，令我 feeling good。 哇！我知唔知我听完 Anna 啊，唔系听完 Annie 啦，讲佢自己做过啲乜嘢之后咧，我就哇， 想唔想试下？ 我唔想试啊，我想 Annie 过嚟屋企试啊，帮我。 嗱、呢一个咧就唔得嘅，个 feeling good 一定要自己落手落脚嘅， 俾问整蛋糕，俾问蛋糕系乜嘢？ 整蛋糕 唔系，佢曾经提及过呢样嘢。 我咪后提及过嘅，咪前就未讲过。 系啦，你。我相信問蛋更加， 我咪後講得太多嘢， 即係我自己應該都唔會做嘅，所以我覺得問蛋應該一世都唔會。 佢一定唔會做啦， 一定 唔 會 啊！係一定要有閒 嘅 時間， 佢有閒嘅時間都唔會做呢樣嘢。 當然啦，佢有 首先要有閒下先啦， 係啦，如果佢有閒下都要休息下啦，瞓下覺好過啦， 或者煲劇咯， 係咯。嗱，我咁呢個呢，我嗱我呢個做呢個 feel good 嘅呢件事咧，都係源自於煲劇嘅， 係 煲劇帶動到我咧，就係呢個衝動咧去學佢啊。就係咩咧？就係咧，我想分享我煲咗 Netflix 有一套劇咧，就叫做 Tidying Up WithMarie Kondo， 系 有冇听过呢个 Marie Kondo 呢个大师啊？ 有日本嘅 收纳 系啦，收纳女王啊，吓、 嗯， 其实原来佢真系好劲嘅，即系佢咧原来出书啦，又周即系自己首先系日本已经系教人点样去收纳啦、然后人哋咧佢移民咗去美国咧，就继续喺嗰度做一个嗰啲 KOL 啦。 佢、原来移民咗过去噶啦， 系啊，移居咯，我唔知叫移民定移居啦吓。OK， 咁然后跟住咧去咗诶，都原来去咗都成五六年噶啦，吓咁咧就开始就做一个 KOL 先，然后跟住就继而咧就开始有节目揾佢，去帮。我都唔知係個節目揾佢去幫人，定係嗰啲人睇完佢啲書、就透過個節目想揾佢幫、總之結果咧就係有一個嘅好似類似啊紀錄片或者真人 show 咁樣嘅形式啦，就去睇下 Marie Kondo 咧點樣去幫嗰啲美國唔同嘅家庭或者唔同嘅係啦家庭啦嘅人啦係啦，去收拾執拾佢間屋嘅。 我相信佢自己呢一世都冇諗過自己執嘢執到咧，自己紅遍全球，全球而家係紅到。 咁美國同日本最低限度， 我哋都识佢啦，香港人。 系、其实点解你会识佢咧？ 因为成日都睇唔止纪录片噶、你好多唔同杂志啊，有好多都讲，又或者学啊 Andy 话斋，你网上面你想执嘢嘅时候，你睇几睇你就知噶。 系嗱，因为其实咧日本都好兴咩断舍离啊，即系好多好，其实佢哋根本喺收纳呢个环节咧，佢哋系。即係幾先進噶嘛，同埋都幾將佢即係正規化，又有證書啊，又可以考一個牌，又變成收納師咁樣噶嘛。咁香港冇呢樣嘢啦，一定係咪先？呢啲係阿媽做，其實阿媽又多一個身份咯，收納師啦，即係除咗係即係司機啊、教師啊、保姆啊，即係各方面咧又多一個身份收納師。咁佢同其他嗰啲好多嘅呢啲唔同收納師最大嘅分別咧，其實佢唔係講斷捨離嘅，即係我原本都係以為咪就叫人抌嘢咯，抌完间屋乜鬼嘢都冇，咪好易执咯，即系咪先？ 系 好简单嘅啫，呢啲 系啊，乜都抌晒佢，系啦， 系啦，咁咪加咩空无一物，即系四面都系 仲要 长， 系啦， 系啦，咁就其实就冇嘢执噶嘛，系咪？ 仲要有用就再买过， 系啦，咁但系佢又唔系以断舍嚟做佢嗰个嘅。 收納執屋嘅哲學啊。佢執屋嘅哲學咧就係話咧，執一間執屋其實係想 spare 一啲空間，即係騰出一啲空間嚟到滿載你啲咩咧？一啲有意義嘅物品，有意義嘅人，或者一啲咧值得對你有意思同埋值得紀念嘅一啲經歷。即係呢個就係佢佢嘅宗旨或者佢嘅所謂收納嘅哲學。咁所以咧，我睇佢呢個節目嘅時候咧，佢將成件事咧收納嘅過程咧，好似變成係一個好似一個旅程啊。咁所以點解咧？阿莫莉話：，我咧就想叫阿 Annie 嚟幫我咧，去執咗間屋。 我見你咁開心， 係啦，咁你係唔會有呢個快樂嘅，因為係要個過程。因為其中有一集咧，都係真係有個女人喎，佢就係以為請阿 Marie Kondo 呢位大師嚟到就係幫我執屋啊嘛。係 啊， 我淨係需要話俾佢聽，嗱，我咧間屋有幾亂，我咧有啲咩需要， 咩唔要， 係啦，你要幾耐啊？你幾耐啊？我搞掂佢，即係咁樣嘅態度。你明唔明？ 個節目個 producer 冇講清楚俾佢聽， 咁原來搞錯咗。 因為就咁聽落去，我都以為係佢會過嚟幫我執嘅，即係理論上面其實每一個人，我相信一聽到呢番説話嘅時候，都一定係咁諗噶。 嚇， 點知就好似 Annie 話齋啦，原來。是叫人哋，即叫翻事主去執翻。 佢話呢個世界係冇 magic 噶，我係唔會將個執屋嘅 magic 咧，就由我去幫你做噶。個 magic 係要你自己發生噶，咁樣 咯。佢冇話我唔使 magic 啦，咁樣。 係咯，會唔會有人即刻打退堂鼓啊？哦，咁 OK 啦，我都唔使啦。 嗰個人咧，真係咧，你睇到嗱，其實我都唔知係佢好演技定係點啦。嗰個 client 咧，真係俾一個。白眼噶，即系佢觉得哦弊错了咁样，咁但系佢冇即系跟住就 cut 咗个节目，即系冇 cut 咗呢一个家庭嘅事件啦。当然系继续有嘅， 佢坚持嘅 系啦。 咁到底做执屋执成点咧？一阵间一首歌，一个新闻之后再同大家分享。 无事到与你是如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与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坐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耗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雨飞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都可以迷着路行棋。是雨霏霏，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 头先啊 ，Annie 有讲过就话呢个世界冇 magic 噶，执屋都系。但系呢一首歌话俾你听，其实系有嘅，争在你用喺边度啫。啱啱听过系林家谦，佢终于都推出佢嘅新歌啦。歌曲名字叫做《神奇的胡桃魔药》。转头翻嚟继续讲执屋，我都希望执屋嘅时候有一啲 magic， 就系屋揿个掣，成间屋就干净晒。转个头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源头不明。本地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25岁男子，住在西营盘君益大厦三期，在砵兰街一间物业管理公司做文职工作。他十几位同事需要接受检疫。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君益大厦三期 B 座视察，认为大厦出现垂直传播，建议二楼以上10号室单位住户全部撤离，大厦其他住户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呢一名源头不明患者住喺4楼10号室，楼下一层嘅10号室今个月中有3个确诊个案。卫生署话会向君益大厦第三期 B 座所有楼层嘅10号室单位，即系2至23楼冇病征嘅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佢哋入住检疫中心。政府要求堂食餐饮处所喺4月底之前遵守有关通风嘅要求。座位间先风输送量需要达到每小时换气6次，如果未能够做到，可以安装空气净化设备作为替代措施。政府早前成立工作小组，本身是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小组主席袁柏良表示，业界反映不知道应该购买乜嘢嘅设备，小组已经邀请供应商提供资料，审视过500多份资料，暂时大约有100款嘅设备满足到要求，希望稍后放上网俾业界参考。他话，假如食肆未能够如期完工，估计可以向当局申请延期。教育局表示，课程发展议会和考评局公开考试委员会今日开会，通过建议将通识教育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以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3个主题为核心内容，维持必修必考，但不设独立专题探究校本评核，并会为学生提供前往内地学习机会，建议2021-22学年在中四级开始推行。世卫公布新冠病毒的溯源联合研究报告之后，在北京，世卫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反驳中国没有提供原始数据的讲法。他说，联合专家组到武汉开始一直是共同研究和分析资料，中方和外国专家掌握的资料不存在差异。但他说，按照中国的法律，有些数据不可以带走和影响，例如涉及病人私隐的资料。但在武汉共同分析的时候，双方都可以看到中方的数据库和资料。梁万年又说，武汉首次发现的病例并不意味就是溯源上追寻的零号病例，又说要寻找从动物到人身上第一宗发生的病例难度非常大。世卫早前公布报告，说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并非疫情最初的来源，亦都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45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5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10.64，瑞士法郎0.941，加元1.255，人民币6.547，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71美元，卖出1,698.48美元。

就是哇，你真的搞到你间房好乱。例如你张台，唔该你执下啦，或者你个柜桶，或者你啲自己个张床啊，朝头早起身都唔执床嘅咁样。即系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咁样话你个女咧？ 系敏旦会唔会啊？ 我已经唔想再口臭， 即系唔行入去望。 系啊，总之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当系如果你养只狗嘅某个 corner， 就系俾佢搞啦。 但系你曾经见过佢系乱定干净嘅咧？ 梗系曾经见噶啦，但系佢 两个女都系。 唔系啊，咁唔系，两个好唔同噶。个细女好整齐嘅，佢同阿 Maria 系应该系 friend， 系应该系 friend 嚟，同一个星座。 系， 但系个大女佢就劝我咯，佢话诶，你知啦，网上有嗰啲好多嗰啲 news 噶嘛，即系嗰啲嗰啲唔知边间大学做嘅实验。佢话成功嘅人啊，将台通常好乱噶，总会佢总会揾到一个 理由 吓理由啊咁样噶。 系，哇！但系你又唔好讲，你大女系讲得啱噶。 系咩成功嘅？即系 佢唔系成功，唔系佢系咩咧？佢唔系讲成功，佢话 smart 系 聪明，即系嗱，要微调一下你个大女个说法，应该话咧，真系哈佛同埋呢个明尼苏达大学咧，各自都做咗啲调查。佢即系明尼苏达个就系话咧，如果咧佢嘅张台系真系特登讲紧张台，如果张台越乱嘅话咧，其实呢个人咧系越有创意，同埋越咧会去接受新事物嘅。如果佢好整齐嘅咧，佢系其实佢就 系 喺个框框入边嘅。咁佢就做咗啲研究，我觉得真系有趣。 咦？你啱啱辣到你啲 research 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好 funny 嘅。因为佢话咧，嗱佢咧其实特登做咗个研究，就系揾一堆人，咁佢就将呢堆人咧就挤喺两间房，一间咧就喂好整齐啊嗰张台，一间房咧就捞咁夹嘅嗰张台，然后跟住咧就叫佢哋咧填个表，咁啊填其实填表呢啲系唔关事噶嘛，即系冇关系噶啦，系咪？好啦，咁填完表之后咧就出翻嚟咯，填完咁啊，好啦，咁咧就请麻烦你两边咧就去捐钱啦，咁样，咁咧然后捐完钱之后咧，我哋有少少送 souvenir 俾你，咁一系就送个苹果俾你，一系就送朱古力，咁你自己拣啦，咁样，好啦，咁佢就发觉咧好整齐嗰个填。嗰間房填表嗰啲咧，佢有67% 嘅人咧係會去 donate 嘅，即係真係會去捐款，有個捐款 box。咁然後捐完款之後，佢就會揀然後當中啊，咁呢個第一 part 先啊，會去捐款。但係撈咁教嗰間房咧出嚟嗰啲人咧，得三得一半。即係60嘅一半，即係三十幾嘅 percent 咧，係會捐款嘅，70幾嘅 percent 唔捐嘅。好啦，咁然後人頂佢就再睇佢攞啲咩做 souvenir 啦，因為你填完表攞個禮物，咁咧好乾淨，即係好整齊嗰間房嘅人咧就攞蘋果㗎， 哦， 即係百姓人攞蘋果。咁嗰邊咧即係撈咁教嗰間咧，就大部分人咧係攞朱古力嘅。唔健康嗰、那個，咁於是佢就由呢、這個就嗱，可能唔知叫唔叫係可以叫做夠咁嘅。科學的數據，但是他就發現原來其實在一間整齊的台或者房出來的人，其實他們是傾向會做一些事情是會認為是世俗，覺得是好的，對的，健康的，例如捐錢是有善心的，是好的， 吃蘋果 那邊撈咁教那邊就不捐，不捐就不捐，而且還是我喜歡吃朱古力，不吃朱古力， 但這個只要能夠突顯出他們的個性，為何會突顯到聰明呢？ 聰明呢就是第二樣，另一個他其實做了三個，另一個就是說好了，叫你我們現在就叫你兩組人又分兩間房，今次做什麼呢？今次就叫他創作個故事，就要作一個故事是關於乒乓波嘅，咁咧就大家度条桥咁样，即系度尽量度多啲咁样啦。咁跟住好啦，度完之后咧，佢就揾另一组咧系当系judge 咁样啦。咁就唔关事，咁又唔知佢哋喺边间房出嚟嘅。总之听完佢哋之后咧，就发觉咧，原来较有创意，同埋个桥系多好多嘅咧，系嚟自咧捞咁教嗰间房嘅。系啦，嗰间好整齐嗰间嘢咧，系冇乜桥，冇乜即系嗰啲旧桥。 佢啲时间攞咗嚟执屋噶 嘛，间房唔使佢执嘅，但系入到去就好整齐咯，吓成个 office 咁样咯。系啦，咁然后好啦，去到第三个实验咧，又系揾两组人啦，另一组嚟嘅，即系另一班人嚟啦，又系分两间房。咁跟住就话俾佢听咧，嗱我咧就我哋咧而家个研究就帮隔篱嗰个 snack bar 咧，就想揾一个嘅饮品。就是比較好的，咁你幫我哋選擇啦，咁樣咁就呢度有一堆嘢就係溝埋嘅一個飲品，咁當中有好多唔同嘅食材係溝入去嘅，咁即係咁然後咧，咁佢就將呢啲食材咧喺個 menu 入邊寫清楚，呢啲係屬於 classic 嘅，即係例如我哋要溝一杯係叫做雜錦 蘋果橙汁咁樣， 冇名嘅，即係可能係一杯譬如夏日涼浸浸咁先算啦。咁佢咧可能咧就係會有最 classic 嘅，一定係譬如會有啲不同嘅。 生果啦，同埋大家食开嗰几只啦。咁、另外一个 item 咧就系一啲所谓咧 new 啦，一啲比较特别啲、例如可能九唔搭八挤粒朱古力落去啊，或者好奇怪嘅，即系啲你想象唔到粒糖啊，即粒啫喱落去啊，咁、即系总之系有啲古怪啲，一个就 classic， 一边就 new。咁、一样就叫佢哋系两间房嘅人出嚟拣咯。咁、结果咧系好干好整齐嗰间房出嚟嘅咧，系大部分揾 classic 嘅，即系拣 classic 嗰啲。嗰边咧就哇，好容愿意创新啊，就去拣好多 new 嘅食材去沟佢哋个杯。 咁问大人，你会拣边杯咧？到如果真系你嘅话， 哇，又冇好难讲噶。如果啱啱佢有嗰啲好经典而我真系好中意咁样，例如 macaron 系啊 ，macaron 啊，吓嗰啲咁样 macadamia nuts 嗰啲，我都系会拣翻嘅。 系 咁新嗰啲就真系睇佢系新咩啦，即系因为。我觉得我啲评估能力几高嘛，佢如果真系话酸搭辣辣嘅，例如有一只啊，嗰只辣嘅曲奇饼，我 系 一谂已经唔使啦，跟住食咗落去，真系确实咗我嘅直觉系啱嘅，系咯，咁即系视乎佢嗰个新咩咯，唔系旧咩咯， 系咁，但系佢呢个咧三个研究之后咧，都倾向佢呢一个嘅估计，就话原来一个混乱嘅环境之下，冇咁整齐咧，其实系另一个人咧唔会俾一啲世俗啊，或者佢觉得个写法。即係個社會嘅 norm 裏邊咧，認為係好嘅嘢咧，嚟變成自己嘅一個嘅 behavior 咯，一個行為咯。 首歌话俾大家听，大家人生都系狂啊！咁我唔知道聪明嘅人算唔算叫做狂啲啦，但系我觉得佢哋狂野啲嘅，因为头先 Annie 都讲啦，那个测验入面就系话佢哋嘅创意啊特别大啲噶嘛。但系唱呢首歌嘅主人，我唔知道佢哋会唔会创意都好大，但系佢话俾你听，人生就系咁狂。佢系《狂人日记》，啱啱听过嘅系阿 Jo 刘颖婷嘅新歌。我想知道咧，头先嗰啲嘅测验啦，即系测咗佢哋又聪明啦，又有创意啦。 其实呢个系讲创意同愿意试新嘢啊，嗰种嘅特质啦。 特质 系啦，咁其实咧，我阿敏大人咪话，哎，我个女话张台乱咧，就系、是、你话系咩话？ 成功人。 系叻啲 成功嘅人將台亂啊嘛， 咁 睇過一個類近嘅， 係啦，佢呢個就係哈佛嘅，哈佛就話咧係將台亂，其實係會 smart 啲。個原因係咩咧？佢因為而家嘅世界咧，好多時候你要去揾一啲嘅答案，或者講去做功課温書咁先算啦。其實係唔會一本書就有你答案。咁所以其實咧，佢將台越亂，證明佢翻查好多資料。 哦， 係啦，查完之後咧。可能呢本是第十二，嗰本是第 佢每翻查好多對襪噶嘛，或者啲內衣褲咁會翻查 嘅。係啦，所以 佢哋講埋先。 所以佢張台咧就會哇，即係撈咁攪咁樣，因為佢翻查本 N 本書，例如可能有百科全書啊，又抄翻三年班啊，中三嗰本Psycho， 跟住又攞翻唔知邊本 Geography 嚟到去寫佢嘅大論文。咁譬如係咁，咁咧，所以 佢真係講得啱啊！ 唔好搞佢，係 因為有一集我同阿莫莉講咗世上最難 proof 嘅一條數。咁咪叫费马大定理咁样啊嘛， 搞咗好多年噶， 搞咗好多年，搞几百年咁样啦，唔系几百年，唔系啊，系总之好多年啦。咁后屘就俾一个俾一位数学家，我唔暂时突然间唔记得咗佢名先吓。咁啊， 费马大定理 系啦，咁系你而家唔好叫我讲翻个 亦都唔好问我哋个数学点计，冇人 重点唔系呢度， 搞咗系啦。咁跟住咧，我咁嗰个数学家咧，佢真系人人都话搞唔掂。你冇搞，跟住佢就眯，佢眯埋，佢就表面上，即系佢真系几醒嘅，即系佢知道，如果佢话俾佢老细听，其实即系其实而家啲大学咧，即系要保持一定嘅知名度啊，咩嗰啲咩 QS 榜啊咁样咧，佢一定要去 pub 文啊，叫 publish 一啲文啊咁样，咁佢咧。佢系點樣醒法呢？佢就將佢自己一早已經有，即係佢想做廢物大定令嗰啲嘅，但係即係人哋會講咗話，即係阿老細會咁樣冇用嘅，你唔好做呢啲嘢。佢就點樣咧？佢就諗條計啊嘛，佢就將佢自己已經諗到一啲係可以 pub 嘅文咧，就分段 pub。即係本來一篇大文可以去，即係本來可以拍90分鐘嘅大電影，佢唔拍，佢就拍幾套細細地嘅電影咁樣，咁佢就分段 pub， 咁就老細唔知道佢冇做嘢啦。咁佢就其實就攞咗呢段即係好短嘅時間做咗一啲可以救佢不斷批文嘅嘢，咁然後佢就每日翻去咧就係喺度研究呢個廢馬大定嘅。咁首先我覺得佢喺呢一個行政方面佢好醒啦， 醒喎、真係。 咁第二咧 唔係冇做嘢係嘛？老細知你做嘢 係啦，佢只不過我冇用我本身全力做啫嘛，但係我25% 都等於人哋100% 咁啊。咁佢又冇話俾佢聽啦。佢就同埋 smart 喎，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話、即係如果你一同人哋夾咗咧，即係你喺學術，你一同人夾咗，你就要擺人嘅名落去噶嘛。 係啊， 咁佢忍住，又唔同人講喎，都係 smart 啦咁樣嚇。咁但後屘即係佢都有一兩個朋友係要幫手嘅，因為始終即係學海無涯，佢又做唔曬咁多嘢啦。咁但係我覺得重點就係、咧，當佢攞獎之後咧，啲人就訪問佢。我真係發現佢嗰間 office 係亂過個女間房嘅10000倍，係喺10000倍，你就係覺得佢後面嗰個 file 就嚟跌落嚟會揼死佢。咁我就覺得，嗰陣我就覺得，哈佛嗰個研究真係準㗎喎。 點解咁似嗰啲我哋譬如睇一啲實況劇咧，即係有陣時去探訪嗰啲屋企嗰啲，譬如有嗰啲收納癖嗰啲咧，即係啲阿婆咧執好多報紙。舊嘢啊，咁都係個場景都係諗到想頂驚冧。 但係佢處 全部都是你看看书籍，就是刚刚你讲了，因为他要翻查很多东西嘛，他翻查很多东西，所以他又他同埋你翻查完之后你得到答案呢，你不会第一件事就啊，我摆翻本书先，你一定是继续去做你的公式啊，去研究的嘛。 又或者他摆完之后，即是他看完之后咧，佢最后嗰个位置你不要喐他啊，因为他只是记得在那个位置。如果你摆翻去原本的地方，或者帮他执好咗咧，佢揾唔翻噶。 系，同埋随时有阵时佢呢一个呢一样睇到呢样嘢，可能就 click 到佢咧，又要去揾另一样嘢。 系 啦，咁然后嗰下又可能咧转头又翻翻去要睇翻头先嗰样第一样嘢 click 佢嗰样嘢，所以其实佢系不停咧系翻查唔同嘅资料，来来回回咧，其实。学问的追求和学习的这种心态呢，就是在你张台揭了几多样东西反映。 是，即这个就是哇，两间大名校呢，都告诉我们听的消息或者一个的结论来的。 是啊，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见到你的女张台很整齐，其实你应该要悲哀。 是你怕啊， 悲哀啊，证明她已经无心向恶了， 或者她放弃了用脑了， 已经没有学习的动力了。 所以我想说呢，你知不知道我家里呢都是的。當然我不是輸啦，我嗰啲所有雜物啊、化妝品全部都好亂嘅。我媽有一日真係執完之後咧，我要拆嗰個新嘅呢個嘅化妝品啊，所以真係唔好搞。即係無論你係咪一個聰明嘅人都，你都唔好搞你啲仔女入面嗰啲嘅嘢。如果唔 係，佢就係嗰個亂。係啦，佢哋嘅亂就係佢哋嘅秩序。係，你唔明噶啦？呢、這個就係佢所謂咩？嗰啲個 亂中 有秩序啊！亂中有秩序。 系咁啊！一阵间咧，而家我哋先听一首歌，一首歌之后翻嚟咧就会啊有一个新闻，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 夜半一点，或半间戏院，胡乱幻想可降落。存在浸温泉 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一时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 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都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time 如果四日不甘不分早晚，疑难杂症由得他一不消散 oh, oh, oh. 共我一起末世中转圈如能越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可能宇宙节奏放松 yeah, 而你在太空 oh, oh, 逃生中来泪学种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房有几乱定系几整齐都好，呢、這、一个咧都系你自己属于自己嘅空间，好好享受属于你自己嘅空间，因为你嘅空间入面你先至系最舒服嘅。啱啱听过系一个今年嘅男新人，佢叫做 MC 张天赋 ，Good Time，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 Good Time。一阵间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国安法等罪名的案件今日提堂，由于他现在仍然在隔离检疫并没有出庭，但有代表律师上庭。李宇轩的妹妹以短信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这名律师不是由家属委托，是看报道才知道有律师代表哥哥出庭。

系讲咩话？系喎、啊，通常都要熄灯先噶嘛。 系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喺度讲呢个嘅聪明嘅人，间屋就比较乱啊。 系。嗱，咁咧，其實我哋點解無啦啦講一樣嘢咧？其實係講開執屋先嘅，係啦，因為咧，我就睇咗個節目，咁咧就教人執屋嘅，就係呢個執屋大師啦，就係呢個 Marie Kondo 咁樣啦。咁佢咧裏邊咧提到有其中有一集啊，佢講佢嗰個家庭，咁咧就係嗰個媽媽咧，佢就特登揾阿 Marie Kondo 嚟幫佢。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咧係一個好簡單嘅家庭，兩公婆加一對仔女啦。咁一對仔女咧就一個唔知咩十歲，一個八歲咁嗰啲啦。咁但係咧。呢、這個我諗，即係我就有呢個好切身嘅感受啦。就係咧，佢哋屋企咧亂都唔緊要，問題就係咧乜都媽咪媽咪咩喺邊啊？媽咪啊，喂嗰、那個咩咩，即係乜嘢都問阿媽噶。咁、個阿媽要翻工噶嘛？ 其實唔好講十歲啦，我而家30幾歲都係咁成日問阿媽。係 咪啊？即係唔係問一啲即係 common 大家用嘅嘢，連自己嗰條內褲都可能唔知去邊，或者自己對襪即係揾唔到，或者自己份功課。或者份家補習嘅家課冊咁又唔知去邊，即係乜都揾唔到。咁啊，佢阿媽咧，哇！真係煩到咧，即係兩個細路都算啦，老公都係，即係佢即係個阿媽咧。譬如嗰晚去飲咧，佢個電話就響不停噶啦。佢三個喺屋企咧，就係不停咧揾唔到嘢咯。嚇咁佢就覺得咁真係好唔掂嘅喎。咁啊一路長此落去，所以呢個阿媽咧就真係好就揾阿 Marie Kondo 嚟即係幫手。一來佢係想執屋啦，執翻好個企理啲啦。二來咧佢係想大家咧喺個過程入邊咧，可唔可以咧令到一家人咧係有一個嘅體驗啊？就係、 或者自律啲 係啦，即係我哋從此即係可以大家自律。一來二來係大家知道自己啲嘢擺咗喺邊。這個過程咯，咁佢其實呢個好偉大，我覺得佢呢個目標，我亦都覺得係 mission impossible 嘅。但我成日覺得小朋友咧，即係甚至乎我啦，我好努力去執啊，一日半日啊，但係或者一次半次啊，但我執完之後，我下一年或者其他日子嘅時候，我就未必會再執咯。係咪真係持之以恆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先？ 呢、這個咪就係話難個地方咯，即係可能你執咗個書櫃，其實咧你三日後咧，其實你就覺得係打回原形㗎啦。即係我講我屋企啲細路啊，即係冇用㗎。 所以當小朋友朋友系十八岁之前咪唔好执咯， 算啦，就系佢嗰个乱中有序，由得佢， 系啦，系嘛，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哈佛啊，同埋呢啲明尼苏达大学嘅研究系加强，即、就、系、是、justify 到我哋妈妈咧 唔执屋啦， 唔好执，系啦，即系讲紧佢间房，咁、但系咧。阿 Marie Kondo 又講翻佢呢一度啦，咁佢咧就 都冇生仔啦，睇佢個款 有啊，佢兩個女啊，一對孩子啊，媽媽嚟噶， 好少女喎佢， 係啊，佢真係幾後生啊 ，keep 得幾好嚇。咁咧，佢咧就真係咧個過程入邊咧，佢令到咧成家人咧對於執屋呢回事又厭棄煩，覺得冇需要有阿媽做我哋。嘅咪有咩問佢，佢都知白喺邊咪得咯嘅呢一個態度咧，變成成家人咧都好樂意，從此之後執好間屋咧係 keep 住，即係 keep 翻呢個狀態咯。咁點解做到咁咧？就因為佢透過呢個執屋嘅過程咧。嗱，你睇到個轉變嘅，初大家都係 O 嘴，哇，即係搞唔掂。但係咧，痛苦即係經歷過個痛苦咧，去到一個位咧，其實佢哋咧就開始透過 Marie Kondo 教佢嘅執屋嘅方法啦。呢、個可以自己睇嗰套節目啦嚇，咩方法？但係透過個方法咧，原來佢哋揾到嗰個樂趣，佢將嗰個執屋你睇成係一個痛苦嘅經歷，變成喺裏邊咧有療愈嘅作用。每一個人咧都透過執屋嘅過程咧。重新去諗自己需要啲乜嘢，或者去reflect 翻自己以前一啲人事物嘅回憶，係啦。然後跟住對將來我哋想呢個家係點樣嘅一種心理上嘅變化。咁自此之後，佢哋就唔同曬啦，就真係可以咧。大家以後都明白啦，我哋都係呢個家庭嘅一份子，都係需要 keep 到間屋好好地嘅。 係咁啊 ，Annie 睇完之後咧，就係頭先問大人，我哋一開頭所講 ，Annie 就話佢最近好開心有呢個嘅新嘅嗜好啦， 乜嗜好係衝動。feel good， 佢话佢执嘅时候真系好开心、 啊，系啊，好疗愈。我介绍咗啲 friend 执，佢都寻晚仲 send 张相俾我。哎呀，我今日放咗日假，我特登咧执咗我老公个柜桶啊，哇，真系觉得我好疗愈啊！佢讲佢执完好疗愈，跟住咧我话我执嘅过程都疗愈，但系我老公睇到我执完嗰日嗱，佢咧就冇落手落脚，但 佢应该执完睇完好疗愈。 佢睇完之后，佢咧净系打开个柜咧，即系净系开心啊！即系我从来冇见过我个柜系咁样，原来真系几开心，佢望住啊成。我都開心啊！ 但我想話啦，即係你執嘅時候，真係過程上面會唔會有一啲嘢真係好矛盾，執唔執好啊咁咧？ 係啦，嗱，佢呢個就係咧同斷捨離嘅分別啦。斷捨離就成日都話喂你，即係你要同佢了斷，嚇唔好要。咁但係咧佢就調翻轉，其實好似一杯水咁樣，半杯水。以前個斷捨離就叫你睇冇個半杯。咁、但係佢嘅方法咧就係叫你諗嗰樣嘢有冇令你 spark joy。即係你唔好諗 又 唔要，即係你唔好諗係唔要，而係諗咧。啊！呢樣嘢我揸住嘅時候，我有冇個感覺覺得哇，佢令我好開心，或者可能係我覺得佢好舒服嘅呢件衫著住，或者我曾經著過呢件衫咧，佢第一次同老公拍拖嘅咁樣，即係總之呢啲回憶或者呢啲係令你好快樂咧，你就留低，就而唔係咧用一個好 functional 嘅，哦有陣時如果去 cocktail 咧，應該都要著呢條 cocktail 噶啦，即係呢條裙咧擺喺度 keep 住先啦，有用嘅，即係唔係用呢個角度啊，係啦，又或者哇呢件嘢咧太細件嘅啦，而家咧我生仔之前著，而家應該著唔落啦，又唔係用呢個角度，啊、而係咧。即係嗰樣嘢有冇令到你開心？咁佢咁樣去執自己啲嘢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啟發咧，令到你都比較容易去唔要一啲嘢。而你唔要嘅時候，唔係將佢撇，而係咧要佢就啲日本人可能真係比較優雅啲，係要揸住嗰樣物件，然後咧就擺喺個心或者擺塊面，跟住就同佢 say thank you，然後先接好佢放埋一邊。 你有做足嘅？ 我有啲都有嘅，係啦，但就唔係樣樣，例如。太舊的衣服我都不是幾 spark 到我 joy 咧，咁我都冇將佢擺埋塊面嘅，我就將佢撇埋一邊。但我覺得佢呢個用感恩嘅心咧，係令到你有啲啊，可能你曾經都開心過嘅嘢，但你真係發覺已經真係唔想再留喺度啦。咁你就俾一個感謝佢，咁令到你個心理上咧就唔會覺得乜嘢嘢都要 keep 曬喺度，係啦，而又可以即係表示一個謝意，咁就將佢donate 咗又好，或者抌咗佢都好咁咯。 听过容祖儿的歌《烟花记》。剛才聽完一首關於煙花的歌啦，其實我們現在都是不是要算是叫慶祝一下，算不算的？ 哦，是的， 放煙花 可以 通常是為 慶祝的。我覺得 complete 一樣東西就 有一個 feel good 是吧？ 是的，高興的，但同時都會有一種依依不捨啦，因為你完成了，例如你中學畢業或者小學畢業的時候，你會覺得我完成了某個階段，但是你又會知道你可能呢即是朋友記得那天你就要唱 today 跟人拜拜啊這樣的。其實敏感時刻都即系做咗，应该系我哋八周年啦。今日系 3月31日，完成。 我哋系4月1号开始噶嘛，咁今晚应该系咩噶嘛？ 系 啦，听日就系已经 庆祝啦， 第九 就系生日啦， 系啦，就八周年啦， 开 party 啦， 系听日生日啦， 听日就系 完成啦， 系啦，八岁生日啦，啱啊，八岁啊，嗬， 啱啊， 系啦， 头先我哋监制都已经 confirm 咗我哋， 系啦，八岁可以读二年班啊， 系， 我都已经唔记得几多岁， 喂，唔系八岁。读三年班啊，六岁二一年班， 唔系七岁读一年班啊，唔系咩？ 点会啊？ 六岁零啦， 六岁零， 有大仔有细女， 三年班咁样，睇你月份啦，生日月份 系啊，所以好快啊，时间真系 系啊，我都已经加入咗呢个年纪啦，一年啦，系啦，差唔多啦，系咯， 系啦。讲完噶啦， 唔系，所以我觉得咧，其实系一个阶段，或者你完成咗一样事情咧，其实系令人系 feel good， 即系好似我话我呢两日咧，我执屋啊嘛，即系我好期待嗰件事先啦，首先，然后个过程啦，其实个过程真系好紧要嘅，即系我咧，即系。因為阿 Lee Condo， 雖然我冇講佢，其實佢真係好勁，佢發明一種咧執嘢同埋接衫嘅方法啊。 咪就係講一樣嘢啊，即係個 T 恤嘅，佢唔係打橫放嘅，係打洞放。係 啦，即係企喺度，企喺度， 你咪知道嘅就顏色咯。 係啦， 我就試過學佢咁樣執咯，執完之後我工人姐姐當我打翻橫。 因為冇睇 Marie Condo 嗰啲片， 你俾佢睇間隔， 你打洞嘅時候係咪真係容易啲啊？你哋覺得 嗱有咩好咧？呢啲就叫做 beautiful and functional， 因為打洞咧，即係如果你打平咧，你總會有啲衫遮住咗。係 啊， 咁你就揀唔到啲顏色啊，或者醒唔起件衫係點啦？當你有十件 T 恤先啦，但如果你有十件 T 恤，紅橙黃綠青藍紫嘅，咁佢如果係打洞嘅，好似 CD 啊，好似 CD 咁樣或者書咁樣，咁你咪一抽咗佢出嚟咯。你又唔使話喐到上邊或者下邊啲衫咯。 我試過嘗試過呢個方法，但係咧，因為我啲衫全部都係一色一樣咧，即係一係就 分唔到，即係睇唔到， 一系列都係白色啊，一係就一系列全部都係黑色啊。跟住我就發現其實冇乜分別咯，最後都係接翻或者我最低能嗰方法添啊，揾衣架掛起佢，等我一掀我就睇到。邊一隻？但係真係好亞位，同埋真係好重。 衣架係話亞位 嘅，係啊係啊，左訂 嘅。 所以 有啲衫唔可以長期掛嘅，係啊個膊頭會擰 啊。係啊，尤其是 T 恤咯，我都覺得唔得。佢但係嗱，如果解決你個問題，因為我其實我都係黑白灰嗰啲人嚟嘅。咁點咧？咁其實你接嘅時候咧，佢係即係嗱，學你話學阿敏達話齋嗱，可能你望到嘅就真係好似望到個本書嗰個書脊。個位咁你接完之後就真係望到衫嗰件衫嘅顏色個位置，但係如果你 folding 嘅時候咧，你成日用另一邊 fold 咧，咁嗱，除非你件衫真係正式啦，但係如果你點都有少少 pattern 啊，即係有啲款喺個心口咧，你用另一邊 fold 咧，其實你係會望到嘅。吓，即系底面调转， 你要啱啱 fold 到个 pattern 位咧，心口个公仔位系 滴滴 向上，系啦，好似个书脊咁样。 系啦，咁就算哪怕你都仲系做唔到呢件事咧，其实你少少拱开佢咧，侧边 即係裝一裝咧，係 OK， 而又唔會影響整體咧嗰個攬咁搞嘅。因為如果你係動直咧，其實仲有一樣最唔好咧，就我發覺咧，因為我而家將所有嘅嘢由打橫變打直啊嘛，咁我就發覺我拿出嚟嘅時候咧，哇！原來底嗰兩三件係巢到不得了，就因為上面有個壓力咧，地心吸力砸落去啊，即係你可能當日接嘅時候咧，你係冇咁巢嘅，但係就係因為上邊凍咗一堆嘅時候咧，隔到下面巢曬咯。但係打洞咧就係各自為政噶嘛，大家排排坐，就唔係我答你。人搭人 自己 搭 自己啫， 系啦，唔系人搭人，系啦，系 pat 搭 pat 啫，即系 pat 坐 pat pat 对 pat pat， 咁咁变咗咧就成件事咧，你觉得拎出嚟件衫咧又唔会巢崩崩啦，你又可以即系一眼立晒有啲咩衫攞啦，咁咁我觉得呢个过程系非常之疗愈咯，系啦，所以我会觉得睇翻敏感时刻啊，虽然啊完成咗呢个位，但系呢有时回望你过地经历过嘅事情 不过阿莫呢，唔系我即系补充，又要睇下你个柜桶个深度。 哦，系。 如果你个柜桶太深咧，你打洞系好难， 系同埋嘥位咯， 系啊， 嘥咗 咁我唔知阿莫呢嗰个系咪一个深嘅柜桶？ 有啲深深地噶都 系啊，所以好难打洞。 所以咧，你就真係要睇下 Marie Kondo。 咁仲有一個方法，呢個我女嘅另外一個方法，但佢又可能係跟另外嘅收納網。 哦 ，OK OK， 佢就卷，好似香腸，一支香腸打洞咁樣。 係係喎，呢個都 work 喎。同埋毛巾咧，Marie Kondo 都係叫人哋卷嘅，即係卷住咧，因為毛巾你知咁嘅口揼揼咧係好難接嘅，咁佢即係總之接到去某一個窄窄嘅度之後咧，就開始用卷嘅方法。咁我覺得呢啲都好值得可以學嘅。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自创吧，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我问，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水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万余堂，谁该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左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参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湿堂，偏要当一粒根糖， 我哋算唔算都已经系上咗一个好好嘅堂，咁亦都算系又是升班呢，啱啱听过咧，佢系姜涛啊，姜 B 啊 ，Master Class 啊，咁啊转个头翻嚟咧，我哋啊敏感时刻咧会有会有呢个心理食堂，当然啦，亦都有阿 Helen 喺度啦。今日到底讲啲咩主题咧？唔使心急，因为一阵间新闻之后，你咪会知道啦。转个头再见啦。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而家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等到西营盘军益大厦三期 B 座视察，认为大厦出现垂直传播，建议二楼以上一零号室单位住户全部撤离，大厦其他住户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张竹君话：今日确诊的源头不明患者居住在四楼一零号室，而三楼一零号室三月中有三个确诊个案。袁国勇话：大厦喉管没有破裂，而九号和一零号室的单位共用天井，部分住户使用厕所厨房的抽气线都有打开窗，造成室内负压，天井的风流入室内。他说其中三楼一零号室单位有三人确诊，其中一个人的病毒量很高，可能患者在煮食洗澡时曾经开抽气线，并将病毒抽出室外，对上单位同时打开窗开抽气线，就会透过烟枪效应将病毒由下而上传播的机会最大。政府表示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开展34日，昨日有三宗送院个案，全部都是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其中一名53岁女子接种之后胸口痛，需要留院观察，情况稳定。另一名41岁女子喉咙不适已经出院，而38岁女子接种疫苗后感到晕眩、痕痒、有出疹和敏感，情况稳定，她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政府说在接种第一剂疫苗后有严重不良反应并需要入院治疗的市民，政府会先取消他们接种第二剂疫苗的预约，他们需要在咨询主诊医生和家庭医生之后再经网上预约登记接种第二剂疫苗。另外至今已经为市民接种约505,000剂疫苗，当中约46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31万人接种科兴，15万人接种伏必泰疫苗，而有44,0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二剂科兴疫苗。涉及12港人案的李宇轩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等罪名的案件今日提堂，由于他现在仍然在隔离检疫没有出庭，但有代表律师上庭。李宇轩妹妹以短信回复本台查询时说，这名律师不是由家属委托，是看报纸才知道有律师代表哥哥出庭。他说哥哥早前寄回来的信件有提及叫家人帮他安排回港后的律师，不相信李宇轩会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拒绝家人安排的律师，质疑好像内地的官派律师。法庭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星期三再讯。多次报道新疆人权问题的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沙吕已经离开北京，将转驻台湾。英国广播公司说沙吕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和威胁之后和家人离开北京。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声称没有听说任何中国政府部门威胁他。华春莹说听说新疆有民众和实体因为沙吕报道的假新闻打算作出起诉，认为如果沙吕认为他的报道公正和客观就应该勇敢应诉，不用怕如果有證據表明受到威脅就應該報警，中方會保護他的安全，質疑他離開是說明什麼問題。華春瑩說沙吕離任離境前亦都沒有以任何方式告知中方相關部門屬於非正常離境，因為他沒有履行一個常駐外國記者離任前應該履行的手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51点，下跌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80点，上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5，日元110.63，瑞士法郎0.943，加元1.258，人民币6.554，英镑兑美元1.378，欧元兑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6。 0.6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03.46 美元，卖出 1703.83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和有一两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我喎，请唔请洗碗啊？ 好啦，又到心理食堂嘅时间啦，敏大人。咁啊，除咗直播室入面有我同李敏敏大人之外咧，当然啊，亦都有啊，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主席郭善行 Helen 喺度。Hello，Hello， 大家好。 系上个礼拜咧就有讲到咧，就系话一个嬲怒咧嘅外在嘅表现嘅话，就会系有啲乜嘢嘅症状啦。当然就系表面发泄到出嚟嘅，成日闹人嘅，同埋咧当中亦都会觉得，因为最主要嘅就系唔公平啊咁啦。咁但系有一啲人咧，佢个嬲咧就系敏达上个礼拜话斋，佢唔出声噶，你未必知佢真系嬲啲乜嘢噶。我想话呢一批嘅人系咪都系喺香港或者喺世界上面最常都常见嘅咧？ 我要睇下佢知唔知自己嬲咯。 嗯，啊、有啲人唔知自己嬲嘅咩？ 等于饮醉酒嘅人，你问佢有冇醉啊？ 一啲啲啊， 啊一啲啲啊， 一半一半， 一啲系借醉， 有啲真系唔系好似自己醉 啊。咁啊，嬲嘅人咧，有時候都會有呢個情況嘅，即係等於我唔知你，即係細個成日睇戲有呢啲橋段噶嘛，即係我大聲就唔代表我 冇禮貌， 唔代表我冇禮貌，唔代表我嬲。其實嬲係一個幾難去承認嘅情緒嚟嘅，有陣時，即係特別喺我哋嘅文化當中，我哋要好乖啊，好有禮貌啊，咁你做咩咁惡鬧人啊？即係嬲係即係好似唔係好有呢、這、一個即係禮儀嚇，嗰、那個儀式感唔夠強啊嘛，而家。讲系嘛，咁但系慢慢去发展到，咦唔系，你即系有啲嘢需要据理力争噶，咁就要睇下嗰个人，即系其实佢知唔知自己系嬲、 嗯， 即系好多人其实唔知嘅、嗯，即系佢就系觉得，即系总之就唔舒服啦，唔开心啦，但系佢唔未必佢想扣咗呢一个嬲嘅字喺佢身上噶、 嗯， 即系佢你唔好扣我帽子系嬲，咁我唔系嬲，但系我即系嗰啲10万个激嬲女朋友嗰啲，即系女朋友就唔会话俾你听嬲噶嘛，嗰啲网络嗰啲潮文系嘛，咁、嗯、只系其实佢。即係想你講中佢嘅心聲啦、 嗯， 想你明白佢啦。咁呢一班人就係佢需要學識去表達啦。但係有另一班人就係另一個極端嘅，就係佢唔係嬲人哋， 嗯， 佢嬲自己， 佢嬲自己啲咩 咧？自己都係嬲嚟嘅喎，即係 做乜自己咁小心啊咁樣咯、或者你講話你遲到，飛機走咗咁樣，你真係唔嬲得人噶嘛？ 係啊， 你真係只可以嬲自己啦。 係咪呢啲咧？咁 不過我唔知呢個比較表面啦。 係啦係啦。 我諗我哋有時都會有啲後悔嘅時候啦，有啲自責嘅時候啦，可能啲詞語幫我哋組織到呢啲經驗， 或者我哋自己做錯嘢嘅時候，自己嬲自己。是不是这些 或者觉得自己 即係唔係有足夠嘅能力啦，或者即係最衰都係我啦，或者點啦，又或者喺關係上面有時就會即係好似兩公婆咁，即係一方話要提出離婚啦，咁明明可能係個男士有第三者，但係個女士就話最衰都係我啦，即係因為我點我冇照顧好佢，然後點咧，即 係係呢有啲人又明明唔關自己事，但係攬上身居然唔開心嘅喎。 係咁，當然雙方都有責任㗎啦，關係上面咁，但係呢啲都係好經典嘅例子喎，即係。其實點改咧？即係明眼人就覺得唔係應該個 男人唔啱， 出軌嗰個唔啱啦。但係唔係？即係另外嗰個就會覺得即係好自責啊，好內疚啊。咁當然係個性格驅使嘅，即係可能佢自己都即係對自己好有要求啊，或者好多時候好退縮啊，個性格都會有令佢成日懷即係擁抱呢一種嘅內疚。咁但係其實內疚係我覺得嚴重過憤怒嘅，因為憤怒发出嚟就 OK 啊嘛，但系内疚系即系内在噶嘛，而系令到你咧，即系有时会郁郁埋埋咧，即系呢个都系身心有影响噶嘛，即系有时真系会多啲病痛，即系你会郁埋啊，又唔想出去见人啊，跟住即系我谂呢个都系一个，有时我哋夸张啲讲咧，有一啲即系有抑郁症状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多呢啲内疚吓，咁所以令到佢就会觉得一系自己一定有问题啊。定是怎樣啊？總之即係誇張啲講，有時覺得哇身邊有意外，其實真係自己嘅問題啊。咁其實真係好難有一個一定嘅歸因，關你咩事呢咁樣。 但係點解會有一批人佢會比較自責感大啲嘅咧？即係好似每一樣嘢都關自己事。咁點解佢哋會咁諗嘅？ 有啲就可能係由細到大俾人去怪責鬧慣啦，哎呀最衰都係你啦，即係好似以前有個同學都話俾我聽，係啊佢出世就唔知有親人過身咁就腳頭唔好啦，咁即係呢啲係佢個屋企嘅信仰係啦，相信呢樣嘢啦。 遇到不幸成日都要揾一個代罪羔羊嘅， 係啊， 就算俾人強姦嗰、那個，咁但係譬如有 對個女仔唔啱著短裙嗰啲， 係啦 victim blaming， 或者就算唔係 victim blaming。應該總之找些人賴下，總之不關我事。 所以這個最近都在台灣有一宗新聞，法院的判刑就是說不能夠再用這樣做一個歸因，就是說那個 穿裙短， 就是這個題外話。但是其實都是看看那個人是不是有這個承擔責任的習慣，被指責的習慣。另外有一個極端呢，就是對自己要求太高，一些完美主義的人就會覺得一定是我做得未夠好啦，或者怎樣，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我想說這一班人裡面呢，會不會比較即是譬如上個禮拜講，就他會發洩出來，那這一班人越屈越收埋的時候，是不是他們會更加難去應付他們呢？ 我覺得甚至有不同的層次添，即是由怪自己去到內疚，即是跟住呢就會有一種，如果你用中文字就講，好似好罪疚咁啦，即係由 regret 嚇後悔，你去到有 guilty 有罪嘅，係嘛？即係唔同啦個層次，甚至去到有另一種嘅情緒喺側邊等緊，就係一種羞恥咯。即係覺得因為我而搞到咁嚇，孤物論係咪成立啦？這個結論，但係都係會有一種即係揮之不去，覺得冇用噶啦。咁而係咧， 羞恥係咪最極致噶啦？已經 羞恥係其中即係搭埋單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即係喺呢個狀況。咁而係咧，即係內疚或者罪疚嘅極致係咩咧？就係我唔能夠再活得好啦。 哇，好灰喎，真係 好灰啊！因為如果我都活得好，即係我冇負過責任啦。咁呢一份嘅內疚罪疚喺乜嘢人身上出現咧？就係好多近呢20年嘅，即係幾十年嘅研究咧，就會發現咧，原來喺退伍軍人嘅情況咧係最常出現嘅。 點解咧？ 因為咧佢哋有好多，即係當然唔係全部啦。咁但係有時候有一啲嘅情況咧，都係讓我哋即係值得去思考一下嚇。即係呢一個都讓我哋去了解到，其實佢嗰種背後嘅情緒係咩，或者之後可以再講。 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 独睡意过的严寒，你那御用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待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歌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力活必有传奇，如不选就更应该有万千个你，如何再对每个决定也自觉了不起，安心选好了，不必再对比，幸福没定理。 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我喎，请唔请洗碗啊？ 好啦，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依然咧直播室入面除咗有李敏敏大人之外，亦都有咧Helen 喺度啦。咁啊 ，Helen 头先同我哋讲过咧，就系话其实头先所讲嗰种唔开心，内在嘅唔开心去到极致嘅时候咧，哇，真系好严重，好灰啦。其中一样就系话退伍嘅军人就特别会有呢一样嘢，点解咧？ 呢、这个唔系就话所有退伍军人都有，而系咧喺一班嘅一啲退役嘅军人当中咧，发现到佢哋当中嘅情绪。咁呢个要追溯翻咧、就系我哋话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嘅时候，都会揾翻一啲资料，先至发现哦，原来有一啲嘢咧叫做即系创伤后遗症啊等等。咁简单讲咧就系、开始就去揾一啲真系退役嘅军人啦，即系喺美国啦，当其时。就會去訪問佢哋其實經歷啲咩，咁但係嗰班人當然係有啲問題嘅，即係佢要去求助嘅，佢要睇精神科嘅，佢可能係經歷即係酗酒啊，好多嘅唔同嘅成癮嘅問題啊，暴躁啊等等。咁佢再問翻佢哋嘅故事嘅時候咧， 原来佢嗰种愤怒呢，即係对屋企人啊暴躁啊嗰啲出晒嚟啦，但係原来佢对自己嘅愤怒呢仲大。就是慢慢去梳理或者在一个、治疗的历程就发现呢，原来这班人呢他都能够讲到给你听呢，当其时他在、即战场的时候他怎样去目击呢，即自己的同伴即、即身亡啦，即去英勇即、战即这个殉职这样啦、而是他会有一个的情绪呢，就是他觉得内疚。孤物论即个战争是关边个事都好啦，但是他会觉得啊！佢已經離開啦，即係佢即係去為國捐軀，或者點樣都好，我仲能夠幸存喺呢度嘅時候咧，其實我應該諗下，我係咪值得？即係係一個好好活著咧、有啲人係當然可以嘅啊！即係我就要活好好活起來啦，就會對得住佢啦。但係有一班人個內疚嘅情緒係令到佢咧覺得，如果我自己活得好咧，係對唔住已逝去嘅兄弟。咁呢個其實係來自其中一本書嘅描述嘅故事，中文名咧就叫做身體嘅傷心靈會記住嚇、即係英文就叫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即係講緊原來你身體係會有記憶，而其中第一個故事咧就係、講關於呢啲退伍軍人嘅例子。咁所以嗰陣時就發現啊，原來內疚啊、創傷啊，或者呢啲情況咧，影響咁深遠嘅、咁你話咁、叫佢放低咪得咯？其實都唔關事，但係為呢啲人好難、因為佢嗰份內疚、罪疚已經真係入咗佢身體，即係嗰個比喻唔係話上身嗰種入咗身體，而係喺佢成個去面對危機困難嘅時候嗰種嘅身心嘅反應，佢就覺得總之我就係要折磨自己，咁咧我先至會好過少少嚇。咁、所以有時我哋話推向一個極端，就真係要去留意。特別在我們自己不要去到美國那麼遠，回來我們的文化，我們經常都會覺得、即總之、譬如我讚你的女兒，你就說、不是的，黑衣女來的、即總之 有些情況你就要推翻的嘛、你就要覺得不要那麼 show off、不要那麼自大、所以即總之這個、內疚的情緒呢，其實是真的很少人去談論，因為覺得怎麼好傾啫咁。咁但係其實整整嘅好多呢啲故事咧，都係超級多反思話緊俾你聽。啊，呢種情緒背後係咩，同埋點樣影響我哋人，即係去同人哋相處啊、交流啊。即係內疚真係好慘，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即係 client 講，啲服務使用者講，內疚真係冇用。如果有用啊，又 OK 嘅，不過冇乜用啊，真係。 嗱，但係頭先我聽你咁講咧，即係我都突然間即刻畫面閃出嚟，係真係好多電影嘅情節咧，都會講一啲嘅軍人咧，即係退伍咗之後咧，哇！即係好多心裏面嘅一啲交戰啊、陰影啊，好多嘅嘢嘅。咁但係啦，佢哋咧就會可能會睇呢、這個要睇心理醫生啊嗰啲啦。咁但係我想話啦，作為平民翻啊，即係翻翻嚟啦。咁呢一班人咧，可能我哋作為普通人嘅時候，亦都可能少留意呢啲內在佢自己唔開心嘅人嘅、咁會唔會話其實都唔係㗎？有一啲牽使，其實我哋都知㗎，知道佢係嬲自己佢唔開心，佢內疚㗎咁咧。 我会觉得我突然间諗起几样嘢，我就突然间呢你讲头先嗰啲 电影画面 嘅时候，好多嗰啲武侠片其实都好多呢啲内疚一世嗰啲、 我自己住心諗得啦，你哋唔好理我嗰啲 即中华英雄天生星星咁样，即要自己病埋。但我諗即我哋唔系喺个电影桥段啦，咁但我觉得其实生活化啲去讲，就系你去三言两语叫嗰个人劝佢放低或者唔好怪自己，其实呢句都冇乜用嘅、即如果佢放低咗就一早放低咗咯，咁反而就真係要听佢讲得出佢自己嘅故事同埋经历咯。其实佢我哋好得意嘅，即係有个问题呢去处理呢啲所谓创伤嘅时候呢，我哋就唔会问佢点解嘅，即係唔会问 why 你做乜嘢咁样，即係而係哦，其实你经历咗啲咩呢、不如你讲返俾我听，即係当其时嘅经历系点，咁慢慢去讲到出嚟呢好啲嘅，因为有语言嘅组织呢，就让佢嗰啲好零碎嘅即係成日怪自己嘅记忆呢，就会可以理性多少少，咁呢个都系一个手法咯。 係佢哋会唔会都系呢，因为太深入啦，问大人我都想知佢哋就算嗰一下释怀咗都好，隔唔耐唔使佢就突然间会自己又内疚返同一件事，会唔会㗎？ 会噶会噶，即系所以可以拍套戏嗰啲内疚一百次嗰啲， 系咁咪交俾文大人啦呢、這个， 即系但系有啲重复、啊， 真系要有 冇乜用啊？好似 Helen 话斋， 要有啲时候咯，嗯、即系有嘅数字系有作用嘅、嗯，即系譬如有时我会同啲嚟搵我嘅人讲，我话。如果你要怪自己，你覺得係有用嘅，咁啊俾個時俾個次數自己啊， 一萬年 有係咪？一萬年就好誇張啦！你話哦，可能當食藥咁咯，一日三次咯， 哇！ 啊、即真係有啲人會咁嘅， 係啦，慢慢我會咁樣比喻嘅， 咁好唔多啦，三次 慢慢由一個禮拜三次咯、嗯，去到一個月三次咯，一年三次咯，三年一次咯。即咁樣其實慢慢飛歐其實都 make sense 嘅、嗯、為佢嚟講。 但唔係有啲佢哋係真係控制唔到自己嘅咩？咩唔開心嘅情緒係突然間來襲㗎嘛。 佢你去睇搵下 Helen 就係為咗控制囉。 哦， 系啊，即系其实你间房好乱嘅，咁你搵啲人同你执翻咁上下，都系嗰啲嘢啫。 系 吓，咁掉紧啲， 系啦，咁样系理性系有一个多咗个选择咯，即系等佢知道，咦，我今日用咗咯呢一个 quota 吓、 嗯 啊，即系呢个内疚嘅配额、嗯，起码唔会令佢个身体吓、啊，即系身心啊， 嗯、 身体咁受伤咯。因为如果唔系，就好似头先我哋啱啱开始讲个退伍军人就哇，即刻好脾气暴躁啊，饮酒啊，即系赌。钱啊，去麻醉自己，咁、我哋都即系保障翻自己身心健康，都系一个即系有建设嘅做法咯。 系咁啊，今集嘅最后啦，想问一下 Helen 咧，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或者教一教啲听众，就系、是、如果佢都真系学 Helen 话斋，好啦，咁我就用一日三日啦，诶，唔系一日三次呢个嬲啦，跟住一个礼拜嬲啦，我去点样去氹自己，令自己冇咁嬲，有冇一啲方法嘅咧？ 我覺得係要做一啲我哋叫做有建設性嘅嘢咯，即係我哋 揾啲目標去做。 英文有個字就係 destructive 同 constructive 啊嘛，即係破壞定係建設咧。你要破壞自己、摧毀自己，定係你要為件事去做啲有建設嘅嘢咧？咁、呢個咧先至係令人哋可以即係有啲嘅精神啦，有啲嘅活力啦，去過好每一日咯。 嗯，咁即係譬如我揾多啲唔同嘅興趣班啊，或者自己中意做嘅嘢，塞滿啲時間嘅話都有用嘅。 係，或者係你覺得可以幫到人嘅咯、 嗯， 即係嗰個建設係你想補救嘛，即係你想做啲嘢嘛，咁、我覺得都係可以咯，係咯。 咁、今日再一次 thank you Helen 啦，下個禮拜再見 ，thank you。 都是自然，谁人做到不改变？听说那校花搬迁，嫁到那样远，已是美熟习，谈情说爱，仰慕也形容肤浅，感情只好耐念。从前好知己，分开天与地。三个人再见，从屏幕说动态，熟悉一张脸，生疏竟然挂念，快乐请你笑多点，生气无需刻念，一空闲要指点，几多周年有聚会再见。分叉线都不能说。 知己今天方发现，恐怕难再见。连临别送别烟，亦不敢相见，怎么讲常见面？ 其实如果你的心情是怎都好，可能你会很郁闷，可能你心情很低落，或者遇到一些挫折，怎都好，你要知道身边有很多人陪着你，亦都很多人爱锡你，很多人都会问你那边怎么样。刚听过是洪卓立的新歌《你那边好吗》，转个头回来会有音乐说，今天拜拜。